祝生意平等，群起将所信的证人和人的愿景交织了如明亮大镜。 九龙西七号黄毓民马玉生， 那里有更美风景，人民都可以，人民都可以得胜。 myradio.hk 全力支持公投制宪运动。 各位网友、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各位 myradio 的支持者，大家好，我是毓民。我呢就忙于选举工作啦，咁但係我都要喺度提醒大家，九月嘅月费呢就希望大家呢就可以帮帮手啦，因为我哋选举呢亦都係非常之辛苦啦，成日喺条街度啦。咁我哋而家其实四区呢佢哋个人都有去筹款嘅，咁但我个人就係冇去筹款嘅。咁大家撑呢个毓民踩场，为毓民踩场打气，咁月费呢就 double 又 double 啊，喺呢度希望大家帮帮手，为毓民踩场打气，多谢你。 现在已经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选择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第八视角， 成 Tiffany。 好，翻嚟啦，大家好，咁啊又一个礼拜啦，咁啊就嚟九月四号啦，咁啊大家投票，记住投票，投俾边个就唔使我讲啦，咁我唔讲太多要投俾边个，我谂大家 你唔使咁样望住我嘅， 你都有份啊，你第一次投票， 系啊系啊系啊，处女票啊， 处女票啊，正啊，处女票唔知道会唔会特别香嘅咧吓，咁啊，喂系咁啊，处女票啊，听落去个名都觉得特别香，咁啊。 你记唔记得你嘅处女票投咗俾边个？ 哇！呢、這 个笑容咧， 呢、這个讲出嚟真系我惊，真系即刻俾人哋打啊！我处女票咧就 四方西， 唔系四方西啊！如果我冇记错咧，我上届咧系上届啊，啱啊！上届 系你嘅处女票嚟嘅，上一届 系上一届应该系我处女票嚟，系处男票，唔系处女票，系处男票。上一届系投咗俾人民力量嘅，我系咁啊。唔紧要啦，过去的就让它过去，毕竟曾经啊，只是曾经啊，大家都应该有呢、這个即系，唉，左交过嘅时候，咁啊，算啦，由佢啦，过去。总之今年咧，你投边个都好，但有几个你真系一定唔可以投。我觉得嗰啲左交嘅余孽咧，全部都唔可以再投俾佢哋，因为咧，即系呢班人系比呢个保皇党更加黑人憎。同埋佢哋個禍害就 聽講小麗老師係心冒氣嘅，佢唔係餘孽喎，已經 佢心冒氣，即係佢啲借屍還魂咯。即係好老實咁講，就係、是、即係其實根本又係同一個集團嘅人，其實個理念都係咁樣噶啦，又係嗰啲把口就好似叫幫弱勢社群啊，到最後個結果就都係只係幫咗呢、這個嗰啲。即係嗰啲新移民啦、啊，咁樣講，其實都唔可以話新移民，因為唔係個新移民都係咁樣，但係係幫咗一啲嗰一班落到嚟唔會融入呢個社會嘅殖民嘅人啦、啊，或者咁樣講啦。咁啊，總之點都好啦，咁啊都就係九月四號啦，咁啊投票啦，咁啊呢個禮拜就都發生咗好多事。咁啊，我諗我唔使講啦，其實即係要發生嘅事，因為你知道就係臨近選舉啦，又。有咁多哇啲爆炸性嘅新聞出現啊，又有啲咁爆炸性，即係無論係邊一個派別都係噶啦，本土派又好，保皇黨又好，中共又好，左交圈都好啦，總之就 講下中共有咩爆炸性嘅， 講緊爆炸性呢啲，我唉。 我就去對住 CY 嬲嬲豬， 即係你都知嗰、那個就係、是、嗰個城報啊，嗰、那個城報就出咗一個炮軍嗰、那個689话佢自己一个就讲港独，就自己一个带起呢个港独。其实上一集我哋都有讲过咧，689呢个人咧就真系 多谢梁少， 多谢佢啦。同埋呢个人就真系系一个好厉害的人物嚟，我真心觉得佢系一个好厉害的人物嚟。呢个人咧真系好有一个政治家嘅风范，即系你唔好理佢系咪黐线，或者你唔好理佢会搞到香港点样都好。但系呢个人嗰个政治手腕啊，或者政治手段咧。是真 在香港来讲，尤其是在香港来讲，因为香港那个政界是那么庸俗的，人们是那么垃圾，那么垃圾，但这条友简直就是，我告诉你，真的，这么多年来，或者是这么多个，即我有生，只要我有生之年，我见到，我觉得这条友真的不得了，我觉得他真的很犀利，即他自己一个自编自导自演，跟着然后自己一手拱冧整个香港，自己去做扮这个救世主，他自己夹住整个整个以前嗰啲咩亲中爱国阵营可以玩到， 我觉得佢直情将咧中共咧北京政府咧撞喺拎喺前面任佢咯，跟住你后面踢我佢，哎呀唔系唔系，即系 佢 即系将人哋挡喺前面喺度愚弄我哋咯，玩埋北京政府。 系啊，其实我觉得佢真系有啲玩埋北京政府嘅意味啊，佢系直头好似系睇通晒成个局咁样咧，即系佢系。一手一脚去宁愿， 但其实他想做啲咩咧？ 佢想做啲咩？我谂个唔系咁简单可以我分析到出嚟咯。但我觉得佢呢个人 但系因纯粹系因为佢小气、贱格、卑鄙、无聊。 唔系嘅，我觉得唔系咁简单嘅。佢应该系想谋求一啲更加高嘅权位啊！即系我觉得佢可能系连特首都唔能够满足到佢，亦都唔系啲谂住甘心做嗰啲咩政协嗰啲咁嘅嘢。可能呢个人系或者可能系会颠覆成个，可以系一个颠覆成个局势嘅人，即系成个格局啊！唔系讲紧话净系香港，系可以颠覆成个局。 可能到时整啲咩位特别嘅位置出嚟，令佢可以嗰啲叫咩凌驾于。 唔知啦，呢个唔知道，我而家拭目以待咯。 但我觉得咁嘅人一定要掌管好多财产先可以。 佢唔单止系掌管财产，佢掌管权力咯。我觉得佢系会系嗰啲，即系其实佢，我觉得佢有少少。 但我觉得 毛泽东嘅影子。 如果唔系话掌管咗好多财产嘅人都唔可能做到呢一步。 咁可以掌管权力噶嘛？有权力嘅人就自然有财产啦，系咪先？系咪先？即是你权力可以伟大财富，财富亦都可以伟大权力，两样嘢系相辅相成噶嘛。啊、 但系目前为止系冇唔算有啲咩权噶嘛。咁佢又唔系 佢咁样都唔算有啲咩权，佢香港特首嚟噶，即系 咁啫嘛。但系我意思系喺中共眼中，佢都唔算有咩权噶嘛。 但系其实如果即系根据以即系如果以陈云嗰、那个，即系我其实我唔应该直呼叫陈云，即系以陈博士或者陈云博士。那个格局来讲啊，即是这样讲即是 你知不知道我笑啊，因为我看李思渊那段片呢，他是一直叫他的名字 叫啊陈云 陈云跟陈云跟陈云，即我洗脑了整段片是这样听着他在那里喊，他还要喊到劲，好像每一个字呢都要打交的咯。 陈云跟 是啊是啊，好似当人哋系幼稚园学生，即系佢系嗰啲老师咧，即系当佢小朋友咁喺度嗌咯。 佢傻啊嘛！其实如果根据即系根据呢个格局嚟讲咧，其实佢梁振英其实已经可以话系一个皇帝，即系其实佢只不过是一个香港嘅皇帝。你其实如果即系以而家咁样啦，即系佢以而家咁样嘅情况啦，你大陆其实系奈佢唔何嘅，你真系吹佢唔涨嘅你。他如果他死都不肯落台的话，你点啫？你冇得可以阻止到佢啲咩？你唔通派军队去打佢？你即系唯一系咁样，即系佢系可以已经系叫做玩紧呢个权力游戏咧，达到咗最高峰嘅境界咯。所以我真系觉得系要拭目以待，佢系会继续做啲咩落去。我觉得佢嚟紧应该系会搞一啲更加轰烈嘅嘢。 我觉得有佢更精彩。 梗系精彩啦！呢个人有，即系如果你大家用一个旁观者嘅角度嚟讲，呢个人就系真系不得了。同埋佢肯定啊，肯定佢一定咧会搞一啲更加多嘅嘢出嚟。即系之前佢就取消嗰啲参选人嘅资格，跟住自己一手喺嗰个中学校园嗰度鼓吹呢个港独，话咩大家一定要打击港独又乜乜乜，跟住然后。现在又已经传紧话咧，叫佢就会话临选之前咧再取消啲人嘅资格。咁我睇佢跟住应该继续落去咧。如果佢真系咁样跟住呢个步伐落去咧，佢临即系佢会选连任噶嘛？佢选连任之前，可能随时拉啲人去坐监都唔定。即系政治拘留嗰啲人咧，即系啲唔顺眼嗰啲咧，即系好似我哋呢啲唔顺眼呢啲咧。 我不惹顺眼，你唔顺眼啫。 可能佢唔中意你咧，佢中意我咧。点知啫，系咪先？咁啊，即系奶啦，即系大家一齐死嘅，不过唔紧要。 但系皇帝后宫加奶三次， 你系佢嘅宠物， 你去食屎啊！ 唔系啊，真系，我哋都只不过系喺佢手中嘅一条虫，玩弄于股掌之间，当你系废嘅。 即係以前我哋成日都覺得嗰啲咩長毛啊，咩咩民主黨啊嗰啲咁嘅嘢啊，好型啊！即係喺議員嗰質詢佢，佢而家一副咁嘅嘴臉啊，佢哋直頭連你，佢直頭連你嗰啲咩保皇黨嗰啲，佢都唔放喺眼內，完全當你哋全部都係廢，一手呼風喚雨。 喺呢一刻，佢已經係皇帝啊！ 他根本就是皇帝，他是一个土皇帝，他现在是一个土皇帝。不过怎么都好啦，这些都是我们估计的，看看他会不会有些什么更加多的精彩的 我们拭目以待， 可以整出来。不说这个字了，临去到即是选举之前，所以讲一下少少这些东西。但是今天我们即是这么多新闻，即是这么沉， 你放低 好啫。喂，我追得住啊！咁沉重，即系咁沉重，搞到成件事。咁啊，究竟今日讲咩咧？咁其实咧就系讲下人呢样嘢。 嗯嗯嗯。 即系人咧，即系无论系咩都好咧，冇人咧就冇咩发生。即系好似我哋之前咁讲，如果所有人死晒， 系唔会有嘢发生啊。 系啦，咁呢个世界就好和平嘅。但系好可惜就系因为我有我哋喺度阻住咗个地球啦，即系破坏咗成个地球啦。咁我哋今日就讲下人呢样嘢。咁我知道你 看，我睇完一套戏， 睇完一套戏咁样， 套戏大家可以估下， 点估啊？睇完一套戏，跟住然后就叫人估下。 哎，可以估，我睇嗰套叫《厮杀列车》，其实我好少入戏院睇戏，不过呢个真系唔睇唔得，所以我睇咗。 即系唔睇唔得呢套戏？ 系啊，你真系要睇咯。 点解啊？ 因为你今日咪氹我讲出嚟。因为 你可以唔讲嘅，我冇所谓咁。 唔系我讲，我梗系讲啦。因为套戏咧就系佢首先一定系一直讲丧尸先啦，叫《厮杀列车》。 即系简介下套戏系咩嚟先啦。 咁然之后，但系套戏同以往啲丧尸片唔同嘅就系咧，佢多咗好多描绘人性嘅嗰啲镜头咯。 最重点呢套丧尸片咧， 唔系纯粹好似以前美国啊嗰啲讲丧尸几恐怖，或者讲动作，或者系讲你上到架车，跟住啲丧尸走落嚟，净系嗰啲惊险嘅恐怖，唔系净系咁 啲血腥啊， 唔系净系咁简单咯、 啊。咁呢套其实你最重要要讲咧，呢套系一套咩国家嘅 啊？系韩国嘅丧尸片， 系韩国嘅丧尸片。 我以前中意睇韩国嘅恐怖片咯。有一套咧叫唔知咩灰姑娘定唔知咩，系讲个整容医生个女人嚟嘅。咁佢个女咧就发生咗交通意外，咁啊毁容啦。然之后咧，佢咧就喺条街度见到个女仔同佢个女好似，但系眼珠唔同色，就拎咗翻屋企嗰度帮佢哋换面。而期间咧，嗰个换完面嗰个女仔咧就一直喺地下室个生活，而佢个女咧就唔知道嘅，一直都唔知道嘅。 我现在很不安，唔好再继续讲落去。 我好中意睇啲咯，韩国嗰啲就系咁啦。 再讲翻呢个。咁重点唔系讲呢个整容啊，系讲呢个厮杀列车系点样厮杀呢个先系一个重点。即系你话你睇咗，你睇咗。 我系睇呢套戏系令我一路睇嗰时，一路喺度谂紧我会点做咯。 即系一个反思啊。 系我一路睇一路谂紧，我会唔会救佢咧？ 喺嗱喺入重点之前咧，即系要讲一讲呢样嘢。即系其实我见啲人成日喺度话，即系话啦，即系唔系个个成日喺度话咩诶，韩国嗰啲乜乜乜系垃圾啊！即系呢啲废啊，乜乜乜乜乜。 你系咪想出嚟拥护你啲女子团队？ 唔系出嚟拥护女子团队咯，即系女子团队嘅固然。 知你不嬲中意。 固然系要拥护嘅，咁但系咧，即系好老实咁讲，其实你比起你，即系我唔想讲咩，你比起人哋啲剧集啊，比起人哋嗰啲音乐啊，或者比起人哋啲戏嚟讲，你香港你真系。即系唔入流家食屎啦，算话啦，即系唔好自己喺度吹捧自己。我觉得有阵时真系唔好自己吹捧自己，即系人贵自知啊嘛。你根本系完全系唔入流嘅。你讲真，你拍嗰啲片到而家，即系讲到而家，你香港拍嗰啲片，我就算唔好讲话净系香港自己港产，你香港拍入大陆同大陆合拍嗰啲，全部都系废 J 嚟嘅，拍出嚟嗰啲嘢，下下净系攞钱大制作。 女人 波特技，跟住一系就黑社会，一系就枪战，一系就警匪片。 你意思系想讲冇深度啊嘛？啲戏 冇深度兼无厘头，好多好多好多戏都系咁。 净系知道佢抌钱出嚟拍咯，其他嗰啲系冇原因噶咯。 来来去去的剧情都是这样， 即不会说有什么特别的精神啊，或者是人生的重大的思考啊，去带到出来。 没有那个 那些戏， 没有一个东西是 去表达出来的，很多时候都是一个 只是对个世界是没有影响的位置。 还有最老土的来来去去都是那些邪不能胜正啊，跟住然后警匪决斗啊，动作猛动作系咁，慢啊咁样。即系之前其实我哋都好耐之前都有讲过噶啦。你譬如好似讲佢啲韩剧咁样，喂，即系争人哋成皮。你虽然韩剧已经冇乜深度噶啦，成日喺度喊又乜又乜，但系连嗰啲制作嗰啲认真啊，嗰啲细节啊，你都做到劲差。我真系唔讲完嘅，即系俾我岔开讲讲几句。 我讲啦。 呢个 TVB 嗰套咁嘅，嗰套咩城寨英雄？ 城寨英雄咯，个个都话好睇噶。 喂，即系有咩观众咧，就有啲咩剧？嗰套咁嘅城寨英雄，我睇咗几集，完全 我就见到系咁无厘头你死咯。 无厘头嘅，成套嘢都唔合逻辑嘅，根本完全即系本身你睇剧，周围话讲，成日都话一句讲古就唔好博古嘅。但是根本就完全是没办法可以套到个故事下去，那个剧情那个进程是夹硬来的，你明白吗？即是纯粹是你说是这样就是这样的，你完全是不合逻辑的，完全是不合乎常理的，不紧要，依然都有一大班人说好看，那就没办法了，既然大家都觉得好看的话。但是我真的觉得顶不顺，我看了两集之后我就已经真的心想真的食屎。 你顶不顺哪里先？ 讲一讲啦，其中有一段，佢讲有个即系你当系有个黑帮高手啦，就话佢即系佢嗰个城寨嗰个嗰啲村民咧，就争嗰个赌场钱，咁嗰个黑帮嗰个大佬咧就系个赌场大佬咁样啦，咁跟住然后咧，即系男主角即系嗰两个男主角啦，咁跟住然后就话嗰个赌场嗰条友咧就话咩大家都争我钱。跟住然后话，如果唔想死嘅话咧，就去斩嗰个两个男主角。咁跟住然后咧就讲成个城寨啲人都去追杀嗰个男主角，咁样咁嘅情况。咁成套嘢就系九唔搭八嘅，因为我讲俾你听点样九唔搭。 我听到已经觉得九唔搭八。 你听落去你 冇意思， 冇意。佢无啦话佢嗰啲人会欠佢钱，跟住然后就会去追斩嗰两个男主角。完全你根本揾唔到个联系，点解争佢钱？他就一定会帮你去追斩个男主角。你行到知道一样嘢就系、是，喂大佬啊，嗰两个男主角好啦好打噶，点解会嗰啲咁嘅村民点解会搏老命即系劈嗰两个男主角？我又第一样嘢已经唔系逻辑。 如果唔咁样，点样 show 到佢打交嗰啲情节出嚟？ 同埋 show 到佢点样即系点样陷入困境啊嘛？咁你要合逻辑噶，大佬啊！你夹硬地话嗰啲村民去追斩佢，系咁喺度话，因为欠单啊，有欠单喺嗰个大佬手上。哇！几时变咗原来有欠单咧，就等于可以嗰条友咧呼风唤雨就可以做啲咩？欠单纸嚟嘅啫，大佬搣咗佢咁啊！咩都冇咯，系咪先？冇事发生。 咁多村民行上去揿住，搣住佢。 僭建处理咗就唔系问题啦嘛，系咪先？梁振英都系咁样讲啦，我真系拗晒头啊！成套嘢都唔知要做乜，跟住然后就讲系咁喺度追斩佢啦。咁跟住然后咧又话咩？叫啲村民咧攞啲欠单嚟做呢、這个赌，只要嗰两个男主角肯入虎穴嗰度同嗰个黑帮大佬赌嘅话咧，就愿意将嗰啲欠单俾翻佢。咁跟住然后我即係成套嘢又嚟到呢度又係九唔搭八，都唔知噏乜，点解嗰啲欠单会重要到要搵条命去搏？你成扎村民根本就唔需要去理嗰个咩，大家一齐唔还钱出去唔涨㗎，係咪先？成件事出去唔涨，唔还咪唔还咯，做咩啫？你咬我食嚟而家嗰度追斩嗰两个男主角又系死，俾你追斩又系死，咁点解我唔攞架撑立低你啫？我系要真系追斩嗰两个男主角，咁啊搞咗两集。我都不知道做了什么事，整套东西真的看到我妈妈声跟我老母在那里做什么劲啊。樣最搞笑的一件事就是讲多句，就是那个男主角，即是不是那个男主角，那个黑帮的大佬一招就被人 KO 了，砰就死了，那使不搞那么多东西，一早就一招砰打死了他，那就不会有整套剧情了。完全都不知道做什么的，大佬你吹到他那么劲，又说什么白骨爪又成这样，那你都交啲气啊，都打一下，唔打系一下俾人打死咗。 系冇钱请多个嗰啲打手气啊？ 我唔知道，总之成套嘢真系垃圾。讲翻呢个《厮杀列车》好过，咁啊， 重點是什麼？重點是這套東西夠深度， 還要一路看，另外一路在思考， 思考你那個， 我簡直是想到有一點不好意思， 想到有一點不好意思， 是啊， 探討一下其中一個，即是其中一個劇情，不會有太多劇透，放心，因為 因为他不给我剧透， 我不想去剧透， 他说我剧透他即刻熄咪打死我， 是因为真的不想剧透。那其中一段是讲这个，你最想探讨去哪个位置先？ 有个自私的男，有个穿着西装很自私的男人， 是啊，那发生什么事？ 那他就因为不肯救人，当整个车卡都是丧尸的时候，那他就即是硬要闩门啊，那些啊，咁佢逃命嗰時候有個車長去救，個劇透 救少少啫。 啊，車長去救佢，跟落車係專登去救佢，跟住佢揦起個車長咧，就攞嚟擋啲喪屍咯。 跟住就自己走。 跟住就自己走咯。跟住我就諗緊搞，咁我呢一幕嘅時候就諗緊搞錯啊！人哋專登嚟救你嘅喎。 即係成件事就係嗰個著住西裝嘅男人，著住西裝嘅男人。 是讲埋呢度先。 个西装的男人就忘恩负义，个车长特登嚟救佢，但系佢竟然就拱个车长去死，就为咗即系佢唔系同个车长一齐逃命，佢系就咁拱咗个车长出去做理由，跟住就自己走咗去，就咁样啦。咁跟住咧， 咁我就喺度谂佢搞错啊，咁样忘恩负义咯，即系好意思嘢咁样。 系啊系啊。 但系我另一方面。咁佢唔想死啊嘛，咁、 啊、 我谂我系我可能都会， 即系你都会拱个车长。 但系我因为我已经做唔出啩，我都唔系好清楚，所以我就喺度谂咯。 即系 谂到我都有啲唔好意思。 即系谂到你自己都，点解会谂到自己都唔好意思？我又唔好明白。即系你自己反思到，觉得自己当时嘅情况，可能你都会做埋一啲咁嘅嘢，系咁嘅意思。 系、啊。 系咯，如果 我喺度谂紧，咁佢人系求生噶嘛，唔想死噶嘛。咁佢唔想死咁做呢啲咁嘅嘢，其实好正常。 即系个吊诡。 但系我又觉得，咁人哋好心嚟救你，你对唔对得住啊？即系嗰下系冇可能，咁我又冇可能会做出咯。 但系最惨嘅系你唔确定你会唔会做得出啊？即系你，因为你唔系真系遇到呢个绝境啊嘛，跟住你就喺度谂，就系话究竟我会唔会好似嗰个西装友咁样？系咪咁嘅情况？就系咁嘅情况。即其实首先就是第一件事，其实这个其实都是我觉得是所有丧尸片里面的其中一个共通点，只不过是这套韩国的丧尸片是更加将这个即这些矛盾的人性呢放到在个面那里，放到在个 面我是一路看一路想、啊、 因为首先第一件事就是个西装友，你看下去的西装友应该是最斯文的， 啊，都是阿叔嚟嘅，其实冇乜分别。 即系斯文啦，斯文人咯，即系一个叫做比较系。 以为佢系好有职责，我开头睇唔明嘅，我以为佢系车长嗰啲人嚟嘅，因为我见佢着到咁样，然之后又成日车长打电话嚟，佢又好似接争住接去 control 好多嘢，我以为佢系。 即系你以为佢系一个中产咯，但系原来佢发觉咗佢系一个中产阶级嘅人。 我以为他直情是车长那些，因为他穿到那些跟车长差不多。 因为是、那個、 我以为他是 韩国那些车长，好像跟那些。但是韩国的车长有戴帽的。 他又没有戴，但是这里 一样有那些什么。 是。那本身就是你，我们已经是觉得那个车长不是车长 up 了。我们觉得那个西装友是一个即叫做斯斯文文啊，即觉得他是一个有教养的人。 看来是很重义的样咯。 是，即是很 重情义的这样的人。但是你发觉原来即是衣冠禽兽嚟嘅，系可以系，即系你着住一件咁嘅衫，唔代表佢嗰个道德或者代表佢嗰个价值观系一个即系叫一个比较好嘅人。到最后佢系会选择去到绝境嘅时候，佢系会拱一个曾经救过佢嘅人出去死， 系正在准备救佢嘅人， 系正在准备救佢嘅人去死，而换佢自己可以生存落去。 系啊，咁但系我有另一样嘢令我觉得更加深噏的呢，其实不是个西装友，是个车长。我想如果我是个车长，我会不会去救他咯？我真的看到个车长去救他的时候，我觉得哇感动啊，这样咯。 但你不知道个车长是会不会。 但大佬啊，架车呢，咁佢就咁架车喺呢度啊。咁当时呢就是讲緊呢有架车呢。 有架车做咩？ 我剧透少少少少。咁讲緊呢 成架車都是喪屍啦，咁跟住佢哋諗住開去某一個位，點知嗰個政府係諗住封鎖曬嗰度，唔俾佢哋走嘅。咁個車咁個車長咧就唯有趁另一即係趁嗰個總站仲未落閘啊，咁佢跳過去揾第二個架第二架車，即是趕得切時間咁樣過去。但是其實當時隔離嗰啲車已經冧曬，其實好多喪屍，嗰啲政府已經炸咗好多車啊。咁佢咁當時佢就好冷靜喎，佢就扮曬冷靜，其實佢好驚嘅，因為喺成套劇裏面咧，佢係冇見過喪屍嘅，佢一直係喺個車裏面聽到啲乘客講，其實佢一眼都冇見過啲喪屍，佢淨係靠嗰個對講機知道出面個情況咯。 即係簡單啲嚟講，就係好冷靜，佢帶領嗰啲乘客咧就去求生啦。簡單啲嚟講， 然之後佢就同出面講話咩下一站到唔到啊，而家要轉車啦，請咩咩乘客仲咩保持冷靜啦，跟我轉，跟我轉去第二架車。 總之就係就帶嗰啲人走啦，簡單啲。係 啊，但係跟住佢去嗰架車，嗰架車係好難揾到嘅。跟住佢去到嗰架車嘅時候咧，佢仲要親眼見到啲喪屍，因為有幾卡咧，佢開咗入去，佢親眼望住喪屍係佢眼前嗰只。然之後咧，即係佢已經見識到啲喪屍係幾恐怖啦。跟住佢咧就上到去架車，諗住開嘅時候，見到嗰條友咧就跑緊過嚟啦。如果跑緊過嚟。 西裝有啊， 系啊，而家跑工過嚟嗰陣時咧，啲喪屍係成扎喺佢面前湧埋嚟喎，即係佢落去其實，我想講唔係話自己救唔救會唔會死咯，係一定死硬嘅。我覺得係冇機會，我以我嘅當時嘅判斷嚟講，我一定唔會落車，因為真係好恐怖。 因為係死硬， 但係佢竟然落車喎，佢竟然落車，諗住扯佢上嚟。 即係其實呢種咪啱啱佢黑，即係佢咪就啱啱放咗兩種人性咯。即係你個西裝，你首先就係嗰個車長。佢完全係盡責地，即係唔好話盡責啦，佢叫做發揮咗人性最光輝嘅一面啦，去落去救嗰個西裝友，但係嗰個西裝友就只係為咗自己而擁咗嗰個車長去死，即係雖然可能佢對最後 其實唔止呢幕噶，之前有幾幕咧都係嗰個車長話唔可以唔救啲乘客啊， 即係簡單啲嚟講就係一樣咯，都係咁樣咯。咁但係其實就係、是、即係其實喺度諗，即係我哋梗係會覺得嗰個西裝友係撲街冚家產咁樣啦，即係做埋啲咁嘅嘢啊。咁 但係個命嚟喎，又真係冇可能怪佢嘅。 即係但係去到，但係如果真係去到呢啲咁嘅位嘅時候，人係咪真係可以好似嗰啲書本上面咁樣所講，話咩發揮人性最光輝一面啊？即係為咗自，即係大家一齊犧牲啊咁樣。但係你其實係發覺好多時都係唔會啊。亦都唔会发生啲咁嘅事，全部都系假嘅。但系同埋最重要的一样嘢就系、是，其实呢个系嗰个大家点讲咧，系同大家谂嘢嗰个观念咧，系因为我哋不嬲都系觉得人咧应该系要美好噶嘛，即系人性系应该系美好。其实人性系从来都系自私嘅，即系你要假设晒所有嘢。即系如果要用经济学嘅角度嚟讲，就系、是、所有人都系自私嘅。他做每一样嘢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嘅啫，但系个问题就系、是、咁样听落去好残酷噶嘛，你明唔明 啊？我唔觉喎、 啊，有啲人系觉得好， 我不嬲都系咁，我由细到大都俾人话我自私喎。 唔系噶，有啲人系觉得好残酷噶，真系噶，有好多人系听到呢啲咁嘅事实嘅时候咧，系会 咩啊？你要满足咗自己之后先可以帮人噶。 人性本善啊嘛，你冇听成日都话人性本善，但系人性其实唔系本善嘅咯，我觉得。 我不会觉得人性本善咯，喂，不够时间继续探讨，我哋呢一集要探讨到底， 探讨到底，梗系探讨到底啦。咁人 我唔觉得人性咩本唔本善，我觉得一个人出嚟就要生存，就要保护自己噶啦。至于你话识咩善唔善良啊、让啊嗰啲，系之后佢明白咗之后再做嘅啫。 明白咗另外一个价值观之后， 系 佢可唔可以将嗰个人？ 所以我唔觉得可以你就系咁批评嗰个人自私，你只不过可以话佢未明白某一啲嘢。 我觉得系咁样咯。人本身咧，一出世嘅时候咧就系自私嘅啦。即就算佢系由 之后礼让同共处分享都系人嚟，即系教 系后期灌输落去，去克制。 因为佢要喺呢一度继续同你哋共处，咁佢必须要学识呢样嘢先可以和谐到相处到。 冇错，就系咁样啦。咁啊，等等继续讲落去啦。